唔想先人嘅山坟俾火怪吞噬，咁就千祈唔好用火消除杂草。香烛冥强要放喺铁桶里面烧，离开前要确保冇留低火种，咁火怪就冇得作恶啦。如果遇到山火，即刻打999。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0年10月20日，食卫局称正研究就强制检测制定法律框架。 本港增15人确诊，一人为帝苑酒店患者密切接触者。 林郑月娥称冇听过内地填海造地助港。 泰国警方下令调查四间传媒及一个由反对派经营的社交专业。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020年10月20号星期二的早上，有萧乐文在千禧年代这里。欢迎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收听收看的听众，各位早晨。讲外面的天气情况，外面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 74%。这两天都有跟大家讨论过，就是见到政府之前都讲过，就会研究是修订法例框架。在市民如果是不接受新冠病毒检测，而是觉得对公共卫生是造成一些阻碍的情况，就会强制推一个强制检测。见到一些专家都说赞成的，例如就说在一些轻微病征的病人身上做先，觉得是对香港的疫情是有帮助。另外看到昨天食卫局局长陈肇始都跟多个的医疗团体讨论这个有关强制检测这件事。你又怎么看呢？欢迎打来1872311，讲下对于强制检测你自己赞不赞成。如果真的在人身上做，究竟是在哪些群组做先呢？是不是一些轻微病征的人应该做先呢？又会不会想到可能引起一些问题呢？你自己讲下你的意见，欢迎打来1872311。另外看报道都有见到昨天的会上面都有讲到有关于流感疫苗短缺的问题。请一位嘉宾跟我们一起谈一下，他昨晚都有参与过会议的，跟食卫局局长有医学会会长蔡坚。早晨，蔡医生。是啊，昨日是不是在会上面就有讲过这个的强制检测这件事有谈到？ 是啊，蔡先生，政府想用 CAP599 这个框架来 提出的，那即是变成用这个緊急的法例去提出的時候，就是不需要經過太多的好像立法會的程序啊咁樣。 傾的時候有冇話即係實施嗰啲對象啊？喺邊個度？係咪真係好似有啲專家講就話喺啲輕微嘅病徵嘅病人身上，定係點樣噶？ 係應該係包括輕微嘅病人嘅身上，就唔係淨係高危嘅族群嗰度。咁即係高危嘅族群，當然即係會醫生會説服嗰啲病人去做啊。輕微嘅病徵或者係啲病徵係根本COVID 有時可以有皮膚敏感啊、風啊、肝嗰度有肝病啊、發炎啊，或者係有呢個心跳啊，或者係有心力衰竭啊，或者有其他同個肺部嘅症狀唔吻合嘅症狀嘅，即係可以好多表現嘅方法嘅。咁係咪即係有個名單交俾醫生去 tick 喺邊啲中咗嘅就去叫佢做檢查？定係即係唔同嘅醫生去決定啊？因为不同医生的决定，即好像如果 A 医生说有轻微的症状要做，但是他的病人不服，就去看 B 医生， B 医生说这个不像的，不用做这样。那即是去到最后是即是个局长昨晚都同埋常秘都说是靠个医生的专业意见去决定的。那医生的专业意见如果有分歧的时候是哪个决定呢？这个都是 挺困难的，我想。 即是学你话斋，可能看两个医生，两个医生不同看法就不知道信哪个了。 不知道是不是一定要做咯、即是到时一个话一定要做，一个话不用做的。那到时是即是如果你一个话要做，如果你不做的 要通告政府，等政府可以拉人、甚至坐监的时候，但是另外一个医生说不用做的，那即用哪个医生 的水平来决定呢？是不是医生的咸头多一点就话事呢？只是用什么东西去决定呢？这个 相當困難嘅，即係琴晚都未有落實，即係點樣做？ 就咁聽落，你提出呢一個情況咧，會唔會都可能預示到，如果真係落實嘅話，病人同埋醫生之間都會可能有啲爭拗喎，即係可能佢覺得自己呢啲病徵未必係同新冠病毒有關係嘅，咁啊又再揾另一個醫生，或者醫生同醫生之間都會有好多即係唔同嘅睇法同衝突啦，會唔會預期係咁咧？ 即係會有呢啲咁嘅案例出現嘅，即係話如果病人堅持話我哋睇皮膚敏感嘅，點解你要我一定要我去做呢、這個？ 嗯 COVID-19 啊咁樣啫，咁即係如果堅持死都唔肯做嘅，而且你話你唔做，我被逼要舉報你喎，咁就破壞個醫生同病人嘅關係啊咁樣。咁即係醫生一向係應該將病人嘅私隱去舉報啊嘛。 嗯。 即係好似教堂嘅神父咁樣，你告假人士，你個資料係神聖啊，你唔會拎去亂咁向外宣揚啊嘛。 嗯。 咁而家要向即係政府交代呢個人，如果唔聽話、唔肯做嘅時候，又有呢個懲罰嘅喺入邊嘅，咁即係究竟個醫生係唔係遵從咧？即係醫委會本身亦都有佢自己嘅指引，即係包括保護私隱、醫病人嘅私隱呢一方面嘅。 嗯。 咁係邊一方面嘅聽邊一方面嘅指引緊要咧？ 嗯。 政府呢個 CAP599啊，定係醫委會嘅紅書仔嘅守則咧？咁。 嗯。你哋會唔會要求直情有一個所謂病徵嘅名單，咁醫生易搞啲？同埋，如果真係發現啦，有一啲相關同新冠病毒有關嘅病徵，醫生其實實際係要點做咧？ 即係我諗，如果你要一個名單，係當然去到即係我哋如果要求一個名單，係強政府所難嘅，即係政府自己都製造唔到呢個名單出嚟，即係而家越嚟越多。不同的症狀在文獻那裡顯露，即是 COVID-19 可以很多的症狀表達出來的。 嗯。 啊，那就是另外一個問題是什麼？ 即是如果即是醫生是做一個把關，發現他們有一些相關的病徵，是不是要報警啊，還是要通知衛生署啊？那個步驟是要怎樣呢？實際 現在都未決定，不過昨晚聽的意見就似乎是想用電腦啊，或者網上通告啊，諸如此類啊。咁但係即係依一個始終係一個好即係好大嘅決定，即係會破壞一向嘅醫生病人嘅關係。咁即係係咪去做咧？即係尤其係而家嗰個病情係喺個香港嚟講係緩慢嘅，即係係咪要做？係咪點解要做咧？點解我哋如果係要喺國內成功咁去抗疫成功嘅，係靠封關啊，同埋每一個人都被逼要去做嘅？咁係咪香港想行呢一個做法咧？如果唔係嘅，即係包括有開放嗰啲有啲案例啊，好似領事館人員啊，同埋其他可能30類人係可以免檢查嘅。咁嗰方面如果係走漏咗嘅，係咪一樣係令到嗰個疫情係降散咧？咁即係呢啲咁嘅問題，其實即係大家要考慮咗，然後政府先至可以係真正去通過呢個法案啊咁。 我想问咧，寻日有冇反映话，如果即系通知啊，先话系用电脑去通知啦，即系应该就唔系警方啦，应该系卫生部门方面啦。通知完之后，又会系点样咧？如果即系俾人发现咗啦，一啲私家医生诊症嘅时候，见到明明有一啲病征，但系都唔通知嘅话，又有冇一啲后果嘅咧？ 冇讲过呢样嘢，但系即系讲过，即系其实呢度有好多中间有好多黑白唔分明嘅地段嘅，即系好似如果你。在診所你說我診所是沒有樽的，好像我昨天用完樽了，我只能夠叫個病人去政府門診那裡拿樽自己做啊，這樣即是他去不去我都不知道的，即是我只能夠給個名單，你說我叫了病人去了，你去跟蹤個病人，即是去追查個病人看有沒有去到啦，這樣即是這些這樣的做法也都相當擾民，也都令到這個政府衛生署啊，還有 CHP 啊，會增加很多工作量啊，這樣做不做到是一個問題了。 病人自己有冇後果嘅？如果真係話要強制去，佢哋唔肯去，有冇傾呢啲啊？ 都有嘅，即係如果病人唔去，咁點樣樣咧？即係都我哋都即係琴晚冇講出嗰個所謂 consequence， 即係話如果病人不遵從嗰、那個客係點樣樣咧？即係佢追查到唔遵從，係咪罰款啊、坐監啊，定係做乜嘢咧？咁即係我哋聽個教授講話，考慮坐監都要啦。咁即係變咗呢啲咁嘅咁講到咁。重的情況啊，咁係唔係真係要落實咧？咁係咪會令到即係、就是、對一個即係、就是、香港而家對政府都唔係好信任嘅時間， 更加令到市民更加反感。 嗯，其實覺得呢個強制如果要檢驗檢疫呢個措施咧，檢疫呢個措施咧，對於成個疫情嚟講咧，係咪一個關鍵嚟嘅咧？係咪控制疫情或者去到清零一個關鍵？ 我好介懷疑嘅，因為好似已經係自願檢查嗰度170多万人係揾到30多个呢個冇病徵嘅大菌者啊咁樣，咁你再加大呢個，而家已經係即係醫生嘅診所已經係做緊嘅，先做到1000个揾到8个咁樣，咁呢個已經係一個比較其他方法揾出最多嘅。咁呢個係因為個醫生能夠察覺到，即係個機會係高嘅，那個病情係似嘅，先至去做，所以你先至有一個高數字。而家你話最輕微嗰啲都要去濫做嘅時候，咁你而家咁去做嘅時候，係咪真係會揾多好多咧？咁我又唔好相信。咁即係其實最緊要係靠個醫生嘅經驗，去測量似唔似，然後就去建議做呢啲檢查咁。通常你肯嘥多啲時間向病人解釋嗰個檢查個風險啊，咁即係差唔多100%嘅病人都肯做嘅，即係好少話肯做嘅。但係如果你係即係有好多好輕微嘅症狀啊，好似佢啊，我已經有10几廿年嘅鼻敏感啦，而家今次嚟攞鼻敏感藥嘅，咁你都要做啊，因為你有流鼻水啊咁。咁啊變咗即係矯枉過正啊咁。 另外我見係咪好似尋日都有提過，因為近排都話嗰啲流感疫苗好多人去打啊，有啲私家醫生亦都冇貨啊，係咪有傾到呢樣嘢都？ 琴日係醫學會託我喺開會之前向局長陳詞嘅，即係已經係好多私家醫生已經係冇貨噶啦。咁冇貨咧就變咗係等一個月後都唔知道會唔會有嘅。三間藥廠而家冇貨，即係有私家醫都係冇曬貨噶。咁即係變咗係而家政府每一年買入嘅咧，通常都係 overstock， 即係話買多少少啊咁樣嘅。咁我哋就琴晚就問佢可唔可以放翻啲。我俾翻呢個分銷商，等分銷商重新分配俾私家醫生。咁啊，陳局長嘅答案就係話，即係如果係有參加呢、這個打疫苗呢個計劃嘅醫生，係同意另外收錢嘅呢、這個計劃。另外咧就係專淨係拎嚟打高危嗰個群組嘅，高危嗰啲包括係超過50岁啊、B 啊、孕婦啊、呢、這個有慢性疾病。咁佢就會係放翻一部分嘅針出嚟俾呢批私家醫生跟佢哋應用。我覺得呢個都係合理嘅做法啦。咁所以我哋即係琴晚嗰度喺節上係傾到呢度，我哋就再傾落去。 係俾幾多由原本即係應該政府咧嗰度係有 佢要自己睇佢自己嘅 stock 可以俾到幾多出嚟，即係佢要應付，要能夠肯定應付到自己嘅內需先，然後先至可以再分一部分出嚟俾參加計劃、打針計劃嘅私家醫生。 即係幾時分俾私人市場都未知。 1-2个礼拜啦。 頭先你話即係俾一啲優先一啲人士，譬如50岁以上啊等等嗰啲。咁有冇話即係喺價錢上面都有一個限制？淨係俾 價錢上即係規定咗政府俾嗰200几蚊俾私家醫生打針嘅費用之外，冇得再額外收錢。 OK， 好啊，同阿蔡坚倾到呢度啊。蔡坚就系医学会会长嚟嘅。我哋呢个时候咧，再请多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倾下。有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早晨。 早晨， 早晨，林志游。头先咧就同蔡坚啦，就倾到有关呢个嘅强制检测嗰个情况。佢寻日咧都有同食物局局长咧陈肇始有倾到一啲情况噶。咁就系，但系佢哋都话就究竟譬如点样判断嗰个病人嗰啲病征系咪属于新冠病毒咧？咁都话有一啲要再倾啊，亦都未肯定啊咁样。你自己点睇？就系整体啦，即系讲话如果要一啲病人系可能是讲紧，譬如轻微的病征的时候，要做一个强制检测，或者一些高危群组要做一些强制检测。强制这件事你自己怎么看？ 因为面对疫情来讲，我想即是怎样控制那个疾病是一个很重要的即一个措施来的。所以即是怎样界定这些病人是不是有这个感染的话呢，即都要是靠即市民来到去好似政府宣傳咁樣啦，即係有呢啲即係懷疑嘅感染，可能要去即刻睇醫生咁樣。咁嗱，嗰個問題就好似啱蔡醫生咁講咧，即係話喺嗰個醫患關係嚟講咧，即係如果一個病人去睇症， 不過醫生留意到佢可能有啲症狀嘅話，咁就可能要即刻可能落閘嚇、啊，打電話去衛生署咁樣。這個情況咧就變咗即係喺嗰個嘅宣傳嚟講咧，就似乎唔係一個即係好理想嘅做法啦。因為我諗醫生同病人之間嗰個一個保密嘅責任咧，係即係一直以嚟咧都係喺香港都係持之以恆嘅一個即係觀念嚟嘅。 嗯。 咁所以如果你話破壞咗呢個嘅即係一個醫生同病人之間嗰個信任嘅話咧，呢樣嘢咧就係、是、如果呢個措施做得唔好嘅話咧，係可能會有日後一啲不良影響嘅。咁當然係一個叫做公眾利益嘅大前提咧，即係市民去協助政府去防疫咧，係啱嘅。 嗯。 即只不過咧，就係、是、由年頭到而家咧，即係政府有一啲措施咧，係即係係對令到部分市民咧，可能感覺到有啲詫異嘅。譬如話喺年頭，即係一啲海外人旅客嚟訪港，咁填份表格，咁要填咧，又阻住人哋排隊咁樣。有啲人又話唔準人哋戴口罩，戴咗都要除。即係所以咧，有不免咧令到有啲市民對於即係政府點樣防疫咧，係有個擔憂喺呢度啦。今次呢個措施嘅話咧，即係其實根據現行嘅法例嚟講咧，其實都有一啲地方咧係定明咗係即係醫生咧喺咩情況之下咧，就已經係要通報俾衛生署嘅。 嗯。 嚇，但係要唔要做一個強制性嘅檢疫嘅話咧？呢、這個係要去從教育開始咧，我覺得即係等市民去接受呢樣嘢咧。就並非係醫生嗰個嘅即係違反嗰個嘅保密嗰個嘅約定啦，而係佢係有一個責任要做，亦都係即係根據現行法例，如果佢醫生係要做嘅話咧，咁當然似乎佢就唔應該要去負責，即係如果話將來俾人投訴嘅話咧，佢係唔需要負上呢個嘅責任，法律責任啦，或者係嗰、那個。即係操守上嘅責任啦。咁、 嗯、 但係點樣去令到市民覺得呢一個嘅強制性嘅檢疫係一個係必要嘅話咧？係從教育開始，第一即係喺個公眾利益嘅話咧，即係如果佢本身係有一啲即係經醫生認定嘅一啲嘅symptom嘅話咧，咁、 嗯、 去進行呢個嘅即係檢疫嘅話咧，我哋唔好講到強制啦。其實嗰個檢疫對佢本人係一個好嘅事情嚟嘅。亦都對佢身邊嘅人咧，亦都係一件好事嚟嘅。我哋點樣令到佢去接受呢個嘅檢疫咧？我哋唔應該用一個強制嘅一個嘅概念咧嚟到逼佢哋做，因為咧喺而家嗰個嘅即係民情嚟講咧，要推行一啲強制性嘅事情咧，就非常之困難，亦都嗰個反抗會好大。咁所以即係點樣令到市民覺得呢樣嘢係對佢哋好，對大眾都係好嘅話咧？我覺得即係去政府咧，應該要早啲俾市民知道嗰個做法係點樣。醫生嗰個嘅即係所謂嘅點樣認定嗰啲嘅symptom，就係應該要通報俾衛生署咧。呢啲都應該要講清楚，因為我哋最擔心咧就話，如果醫患關係做得唔好，政府嗰個嘅教育做得唔好嘅話咧，市民可能會即係迴避去睇醫生，即係可能覺得有幾針咳啊，打幾黑黐啊，或者咩咧，都唔去睇，因為可能佢驚係會一去到咧就會俾人去舉報，咁舉報之後佢可能就會俾人捉咗去做強制檢疫咧。呢、这個係一個好唔理想嘅後果。 但係從即係一個即係可能一個風險上面嚟講咧，如果真係即係頭先你話大部分人都應該係會聽佢自己驗啦，但係的確可能有少量嘅人咧未必肯去做嘅。如果即係做到呢一個強制嘅措施做到嘅話，會唔會對成個疫情有一個控制？咁呢一個對公眾利益嗰個嘅凌駕性，可能即係凌駕咗病人權益嗰樣嘢，會唔會係一個考慮咧？又 我。當然啦，即係病人權益就即係一個概念嚟嘅啫。任何呢啲病人去睇醫生嘅話咧，佢都應該有一個即係佢由相信醫生而得到醫生嗰個嘅一個保密嘅話咧，係一個互相嘅一個嘅一個概念嚟嘅。咁所以如果佢病人佢就算咳得好緊要，佢都可以唔去睇醫生噶嘛。咁但係到醫生發現咗嘅時候，醫生就快即係有一個責任要去舉報㗎喇喎。好啦，如果你呢個嘅事情你嗰、那個措施即係可能政府仲未公布啊、你做嘅時候，如果市民覺得呢樣嘢係佢唔佢係驚嘅， 佢唔去睇醫生嘅。咁呢個都係喺嗰個措施嚟講咧，無論你講到幾美好都好啊，係個公眾利益啊，好緊要啊，你一定要帶你去做呢個強制性檢測。 嗯。 但係個問題，嗰、那個病人唔去睇醫生啊嘛。 嗯。 咁政府點樣去憑即係私家醫生或者係公立醫院嘅醫生去揾出呢啲病人係有呢啲症狀嘅話咧、 嗯， 而去即係俾佢做檢測咧？佢嗰個問題，啲人唔肯行入嗰個診所度。 嗯，明白你意思。仲有廿秒到，都想問一下，即係而家都未知究竟如果真係要做一個強制檢測嘅時候，會交俾啲資料俾警方定係衛生署啦？你自己點睇啊？呢個如果喺步驟上面應該點啊？如果真係做嘅話？ 其实而家咧就喺嗰个599入边咧，即系警方都有一啲嘅地方嘅，但我觉得咧，即系应该系卫生署嘅职员咧、去做呢样嘢咧，会比较理想啲。 OK， 唔该晒林志游，转头翻嚟继续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球累计超过4000万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超过111万人死亡。美国的疫情仍然是最严重，至今有820万人受到感染，超过220万人不治。病毒在美国全国加速扩散，过去一个星期50个州之中，有48个州的新增确诊个案都上升，过去两个星期39个州的入院人数上升。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时事节目访问的时候说，除非情况非常差，否则不建议实施全国封锁，希望采取公共卫生措施应对。世界卫生组织说，目前已经有184个国家和地区加入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实施计划。总干事谭德赛说，更多国家有望公平有效地获得疫苗。谭德赛在举行的视像记者会说，随着北半球冬季的到来，疫情已经进入令人担忧的阶段。欧洲和北美的每日新增病例正是急剧上升。在这种情况之下，各国政府应该充分利用已经被证明行之有效的综合措施，压制病毒传播，并且是挽救生命。至今各国正是研发并且登记的候选疫苗共有198种，其中44种已经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法国新增13000多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同前两日比较显著回落，可能同星期日进行较少检测有关。另外，再多146名患者死亡，累计33000多人不治。在深切治疗部留医的患者人数突破2000人，是自5月17日以来首次，令到医院再次面对压力。总统马克龙的妻子第一夫人布丽吉特，因为曾经同后来确诊的患者接触，要自我隔离7日。布丽吉特没有出现病征。法国全国累计超过910000人受到感染，巴黎等9个城市正是实施宵禁。美国大选下个月3日举行，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和民主党候选人拜登，本港时间星期五将会举行选前最后一场辩论。辩论委员会宣布将会采取新规则，允许将米高峰校至静音，以确保两人在每节2分钟的发言不会被打断。最后一场总统大选辩论将会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一间大学进行，历时90分钟。每名候选人在进行公开辩论之前都有2分钟时间发言。根据辩论委员会最新公布的规则，在一名候选人发言期间，对手的米高峰将会关闭，

一宗本地个案为帝苑酒店患者密切接触者。 林郑月娥称冇听过内地填海造地助港。 泰国警方下令调查四间传媒及一个由反对派经营的社交专业。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继续翻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就同大家讲到啦，政府之前就讲过话正研究紧啊，系修订呢个法例框架咧，系睇下系咪做呢一个嘅强制检测啦，针对可能咧就一啲高危群组啊，或者系一啲有轻微病征嘅人士嘅。咁啊，寻日咧食卫局局长咧陈肇始亦都同一啲医生团体、医疗团体咧系有讨论过相关嘅问题嘅。你又点睇？欢迎打嚟18723111，欢迎打嚟18723111嘅。咁啊，电话旁边有吴先生，早晨。 系早晨，系我听到佢话会强制你即系私家医生咧，发现你啲病人会有啲轻微病症，但系都要去强制检查啦。咁我就担心咧，会唔会更加令到嗰啲佢有轻微病症，佢唔会睇嘅？即系咁，佢今日佢咪会谂住，咁我拖得就拖，或者拖到真系顶唔顺，我先去睇咯。咁变咗佢喺社区播毒咧，可能多咗好多人。 系， 即系我始终唔系好明白啊！呢个深喉嘅樽咧。我想是很便宜的是一个胶樽的嘛。现在没有人会乱攞的。你为什么政府不是说喂全部香港人你健康的时候已经去攞定一个。那你不是真的有不妥的时候开始有少少病症的时候你不是在家里呢个心口区域。袁国勇都讲到他应该不会乱讲的。你现在不是你叫做掠的嘛。你每日这样掠都得的嘛。你的分钱掠就得的。那你掠了咁你咪俾你屋企人幫你拎佢啲手入邊咯。你政府盡快一日內 check 到，咁嗰個人咧一日內就唔好出街啦。咁佢咪醫埋咗佢播毒嘅機會咯。呢個好簡單啫。點解你點解唔做或者嗱？如果你覺得派曬啲樽去好麻煩嘅，咁或者你有啲樽，你點咧就俾啲家人佢嗰人有人開始有啲唔舒服啦，我幫佢攞，咁就俾佢啦。咁其實有咩成本咧？咁樣做法？ 好，唔该晒伍先生吓，再听到位啊陈女士嘅电话，早晨陈女士， 系啊，早晨啊，千禧年代， 系，请讲。 我想讲下咧，其实咧，香港市民咧，其实系好聪明嘅，其实都好愿意去协助政府做一切嘅嘢。咁如果你强制，可能就明明好似小朋友一样咧，强制我就咩啊唔肯啊咁样。咁但系其实咧，佢自愿嘅性质咧，你用啲赞赏啊，或者系鼓励啊，或者多啲喺电视宣传啊咁样。咁可能就去好自愿去做呢样嘢咯，大家都付出咯。咁但係我觉得呢就係点样讲都好呢，把关係好重要咯。政府做每一样嘢呢反而令到下面唔需要太多嘅烦恼。咁如果政府把关得好呢、市民又愿意配合呢，香港好快就回复正常嘅。咁譬如好似你话哎呀一句入错咗一个系唔去申报嘅，或者系觉得可以豁免嘅人做错 ，sorry 咁一句 sorry， 如果佢咁样掀起第四波咧，咁点啊？所以个把关系好重要，好重要。 而家嗰啲宣传啊、把关啊，你觉得做成点啊？ 唔够啦，我哋日听到嘅输入个案咧，即系大多数系输入个案就已经确诊啦。咁你呢个系咪属于把关唔够咧？你如果一输入，哇，每日即系我听到嘅十几个。外地輸入過已經確診了，咁如果喺兩方面嘅證明佢係健康安全嘅，咁起碼一入嚟就唔係確診啦。之後即係呢個問題就係覺得把關唔夠咯。 好，唔該曬陳女士，就覺得把關可以做好啲啦。即係亦都講到話，與其即係強制檢測，不如做多啲宣傳啊，鼓勵人哋做多啲自願嘅檢測啦，等等咁樣嘅。各位可以繼續咧打嚟18723111，講下你嘅睇法嘅。咁另外都想講一個嘅題目啦。見到咧，尋日喺多份嘅報章咧，都見到特首林鄭月娥咧有一個喺唔同嘅報紙都有專訪。咁啊，講到唔同範疇嘅，好似咧有啲講到深圳香港合作，有啲講到健康碼，亦都講到咧造地嗰個問題啊，成日都話香港面對土地問題啦。咁啊，喺《經濟日報》嘅專訪入邊咧，就講到林鄭月娥就話聽到坊間咧都有提過咧喺珠海嘅桂山島填海嘅，去處理香港嘅土地不足問題。咁啊，桂山島其實就喺大嶼山嘅西南邊啦。咁啊，林鄭月娥就話咧冇聽過中央講話喺嗰度填海，又話咧 習近平主席都是重視保育的，咁就話點解唔喺香港的大嶼山或者交爾洲嗰度咧係填海等等嘅？你又點樣睇咧？即係而家講到明日大嶼嗰個情況啦，都咁啊嚟緊喺立法會嘅。財委會啦，都上咗呢個嘅前期研究撥款申請嘅議程啦。又講下你嘅睇法啊，1872311。電話旁邊請多位嘉賓啊，有經文聯主席盧偉國，早晨。 早晨啊，蕭樂文。各位聽眾早晨。 係早晨，盧偉國就想問下你啦。尋日喺《經濟日報》嗰個嘅報導就係特首林鄭月娥就話即係桂山島嗰個嘅珠海市桂山島嗰個填海咧，就俾香港解決嗰個土地問題呢一樣嘢，佢就話冇聽過嘅。咁亦都提到話咧內地即係應該好重視保育啦。咁所以咧，與其係咁，不如就香港自己喺自己嘅水域嗰度填啦，大嶼山、加爾洲填啦。咁你點睇呢個？讲法啊，呢个 其实我自己咧，亦都冇听过内地官员咧就讲过话桂山岛填海嘅问题。 嗯， 咁反而喺香港咧，就有啲睇，亦都有咧系社会嘅不同界别嘅人士咧就提出嘅建议。咁啊，其中咧就比较积极，亦都真系翻咗心机去做一个研究吓，有一个都几。詳細嘅一啲即係初步嘅規劃嘅諗法，就係來自香港房地產協會嘅。 嗯， 咁佢哋都有同我即係傾呢個問題嚇，有分享佢哋嘅一啲睇法。咁不過就算係香港房地產協會啦，佢都開宗明義咧就話，即係並非就排除呢個香港中部水域填海， 嗯、 因為講緊其實都係有個不同嘅作用嘅，雖然同樣係。即係填海造地啊，咁但係桂山島咧就因為實際上係即係並非喺即係香港目前嗰、那個水域嘅範圍嘅， 嗯， 咁係比較遠，咁其實就可唔可能作為將來大灣區發展嚇，即、就、係、是、一個新嘅規劃嘅諗法咧，咁樣即係呢個係其中一個考慮嘅角度啦， 嗯， 咁但係香港中部水域填海咧，就其實就除咗你話造地。1000公顷也好，1700公顷也好嚇，咁其實仲有一個好重要嘅作用咧，因為佢嗰個地理位置咧，其實係喺大嶼山、香港島同埋新界西嘅中央咁樣，咁其實就政府嗰個諗法咧，就話呢個咧就會成為一個新嘅重要嘅交通網絡，因為實際上而家香港咧。嗰、那個道路擠塞情況大家知啦嚇，屯門公路又係咁塞。咁如果你話係喺將來，如果呢個土地咧係除咗能夠提供好大片嘅土地咧，以起屋啊、公屋啊、私樓啊，同埋各種商業活動咧，再喺個交通網絡方面咧係一個即係比較係全面同埋長遠嘅解決方案，即係有呢個作用。咁、所以桂山島。嗰、那個建議咧，就由於個地理位置嘅問題咧，根本亦都起唔到我頭先講個作用咯。 係即係遠一啲咧，都唔係喺即係頭先你講話喺香港島啊、大嶼山等等中間啦。但係咧，林鄭月娥講到嗰樣嘢就話係因為內地水域田咧，大家而家內地都非常之重視保育啦。咁但照理香港唔係都應該同樣重視保育嘅咩？如果咁講嘅話，喺香港嗰個填海係咪又同樣即係配合到內地話要保育海洋啊、保育環境嗰個原則咧？其實？ 其實咧就即係向山要地，向海要地咧，都係咁多年來啦，我哋去發展土地，真係增加土地啦，係解決咧居住所需，解決經濟活動所需嘅。咁就算即係內地咧，當然都並非係冇嚇。即係填海造地，即係咁樣嘅做法噶嘛。咁、所以咧，我覺得又唔好將呢個即係問題咧，就講到話即係絕對不可行啦。不過就以香港填海咧，我亦都俾啲數據大家知悉下啦。就其實呢個都係眾所周知嘅，不過有陣時咧，我哋好容易遺忘咗。香港開埠以來咧，到而家咧填咗幾多咧？填咗7000多公頃。因為香港咧根本就係個地理環境咧就係山多地少嘅，所以其實就唔係由上世紀添啊，其實係19世紀中葉啦，就當時即係英國人管治之下咧，佢都發覺原來香港冇地可用， 咁所以開始喺中環填海啊等等，就係個歷史上係咁樣嚟。咁而家近期一啲嘅大片啲嘅填海造地，我哋即係都好熟知㗎啦，就西九龍啦。即係如果唔填海嘅，就冇而家所謂大角咀出面嗰度嗰個所謂西九四小龍啊，即係等等呢啲建築群。咁所以再何況咧？如果你睇咁多年填海出嚟咧，原來發覺原來就有接近三成嘅香港人口咧，根本係居住喺填海土地之上。 OK， 咁而有大致上咧，七成嘅經濟活動咧都喺填海區嘅。即係即係黃灣仔、銅鑼灣咧、尖沙咀啊，即係呢啲全部都係。咁所以咧，我諗就要客觀啲去睇填海呢個問題咯。嗱，比較近期啲嘅填海工程咧，我覺得又同值得同大家分享啦。就有兩個大家都會知道噶啦，一個咧就係喺東涌東嘅填海嗰度咧有百幾公頃。咁啊，嗰個工程咧就如火如荼進行緊噶啦。咁就幾年之後咧，嗰度就可以有新嘅土地咧，就都供居住啊，即係商業區啊咁樣。而另外一個咧就係三跑嘅填海。三跑填海咧有六百幾公頃啦。咁嗰度咧就先前有啲物料嘅問題，有啲阻滯啦，但係而家一路咧都基本上差唔多可以追到個進度噶啦。咁呢個都係順利嘅，暫時睇。 杜一哥，想問一下咧， 兩個填海咧，嗱我講講先啦。呢兩個填海咧，嗰個實質嗰個本身係幾多咧？係兩度咧都係大致上平均啦，係一億港元一公頃到。咁所以你單講填海咧，其實嗰個造地嗰個成本咧，相對咧嗰個效益係高嘅。 最後好快想問一問咧，就係嗰個即係錢嘅問題啦，融資問題啦。有啲消息就話咧，係咪可以考慮發債啦，或者將嗰個工程嗰個費用咧分十年去入帳嘅？咁你呢個點睇？係咪可以解決到個長遠負擔問題咧？ 唔係可以分十年入帳啊，而係根本呢個工程咧，唔係一兩年完成，唔係一兩年即係嘅使費。而係咧係一個都幾長時間。你等於而家頭先講個填海嘅工程喺三跑也好，東涌也好，咁佢都係即係單講填海方面都有幾年完成，咁所以嗰、那個投放喺呢、這個工程上面咧，其實係即係逐年逐年擺，就絕對唔係咧一次過擺上去。咁何況咧，而家你講話中部水域填海咧，當然除咗填海嗰個工程成本咧，仲有基建啦、即係頭先提到個交通網絡啊，將來你喺上面起樓啊等等啲。 喂，咦，阿卢伟国嗰个嘅线路可能有啲问题。咁我哋另一位嘉宾咧都系喺电话旁边嘅，有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尹兆坚嘅。早晨，尹兆坚。 早晨，萧乐文。早晨。 系啊，头先都同卢伟国倾咗少少啦。咁啊，讲到林郑月娥喺啲专访嗰度咧，就提到一个嘅土地问题。咁啊，亦都其中讲到咧，就话桂山岛嗰度咧，就冇听过中央话会讲话系俾香港攞嚟解决土地问题啦。亦都讲到话保育好重要啦。咁啊，与其系咁，不如咧就喺大屿山交易，就喺翻我哋香港嘅水域嗰度填。点睇呢个讲法？ 我第一次聽到我都好笑先啦。咁就即係保育好重要，原來都係有平行時空嘅。即係佢同一番説話嚟，其實保育好重要㗎，唔應該鬼山島填海啊，搞錯咁樣。不如喺香港填啦咁樣。呢個本身已經係笑話嚟嘅，即係嗰個保育概念咧，以林鄭嚟講，咁佢都出咗名㗎啦，即係破壞環境又。咁至於佢嗰個講法，我係唔同意嘅。咁因為咧就造地仲有好多個方式嘅。咁大家知道我哋舉個例啊，佢而家成日有個還即係拗一樣嘢，就喂而家經濟咁唔好，更好似盧偉國正話嗰種背後嘅意思啦，就係喂更加要用工程嚟刺激經濟。第一，工程有一種嘅，我哋而家講緊明日大嶼嘅特定工程係咪一個恰當合理，同埋理財係正確嘅做法，而我哋認為唔係啊嘛。第一，普遍社會有爭議。第二是咁嘅經濟環境中，而家其實係一個政治豪土，係一個病態賭徒式嘅豪土嚟嘅。點解咁講咧？嗱，佢估算嘅價值嘅時候咧，當時估算造價咧，淨係講填海啊，佢係用咗2018年嗰個嘅造價嘅計算方法，即係低估咗成本嘅。因為呢個已經做法當時俾質疑過，點解唔用施工日期計啦？好，先唔拗呢點，但係肯定係佢低估咗個造價，但係佢高估咗個回報，因為佢用咗當時樓市仲有好、地價仲有好嘅高峰嚟計回報，就啱啱好應該冚到條數啦。咁用而家個經濟狀況常識嚟嘅啫，即係話而家係好空險，冇乜機會搏到嘅。 仲要而家出現嘅狀態就好似真係絕對係病態倒途，就好似你正話問，喂，咁而家唔夠錢，咁咪攤開嚟啊！盧偉國就同我哋講話唔係，呢個係分十年做，慢慢做啊嘛。我做個比喻就明啦。而家家道中落，其實成個經濟環境唔好，你嚟緊收入會少，香港一樣而家赤字緊噶嘛，赤字緊噶咯。我哋有乜嘢咁大個頭戴到咁大頂帽，頂到一個淨係填海都可能上到萬億工程。佢啱啱講完，未講完啱啊，連。上面嘅基建啊、修橋補路啊、建設啊、起樓未計噶、 嗯， 我哋肯唔肯得落？我哋得8000亿儲備，我哋係咪可以一鋪曬冷？跟住佢而家話唔怕，我揾發債咪得咯？咁即係話一個病態賭徒，佢要一鋪曬冷，希望賭贏到，睇嚟都輸噶，但係佢認為佢會贏，話俾你聽，全世界跟佢機啦，仲要揾人借錢，籌埋期隔嚟左右屋攞曬啲錢㗎。嗱，我而家夠賭啦，我而家有錢賭啦，未來就掂啦。个重点喺边呢？到底呢个计划系咪真系掂？我哋面对呢个全球经济嘅下行冲击喺武汉肺炎之下， 嗯、 我哋系咪有能力喺未来短时间或者未来十年好快速地去终止咗嗰个财政赤字？ 头先卢伟国咧，头先卢伟国 如果冇嘅话，我哋点样顶得到先？我就问你，凭乜嘢有咁大个头戴咁大顶帽？ 嗯，头先卢伟国讲到咧，就话其实个工程都系唔系一两年就完啦，咁所以咧就分开长时间去入落嗰个工程开支嗰个计算嗰度咧，都 系 合理嘅。呢、這个系咪咧？同埋其实过往都有做过一啲工程， 但系你都要找数噶、嗯，你要回报噶嘛？你啲钱掟咗出去，你每一填海，跟住你左手今年填海，下年就有钱翻噶嘛？ 嗯， 你由填海去到造地，去到基建各样做得晒之后。嗰、那個回報期係好長嘅，我就問佢憑乜嘢財政上頂得到？就係正正佢頂唔到，佢就話：咁我而家發債用發債嚟搏我哋，咁我就已經搏咗佢啦。即係話你自己唔夠到，而睇個款咧都係好難頂得到嘅。咁咧你仲揾人借錢嚟頂咗佢，從而話俾我哋聽得，你都解答唔到個問題喎。咁呢個計劃本身係咪得先？ 嗯， 如果本身係得，你根本唔使做呢啲嘢嘅。 嗯， 我哋如果有咁嘅財政能力，根本唔使做呢啲嘢，更遑論。填海喺中部水域搞明日大屿，喺社会上系一个好争议嘅情况，好争议嘅话题。点解政府系都硬去一个动机系乜？点解呢一刻一定要做一啲咁嘅大型工程，而唔做一啲我哋认为合理啲嘅工程呢？而林郑嘅讲法系好令人讨厌嘅，我好似讲到咧，唔做呢个位咧就冇其他造地嘅方法，佢特登系偷换概念嘅。我哋叫你，我就收回土地条例，收翻。地產商囤積嗰1300公頃或以上嘅新界荒廢農地，點解你唔做呢？搞個咁嘅公私營合作，我一早判佢死梗㗎啦，一定冇人應你機啦，真係冇人應機。咁咪證明冇用囉，你俾個假希望佢，話俾佢聽，公私營合作你就可以將一啲原本唔可以發展嘅土地變成發展啦咁樣。咁佢即係話，咦，咁即係我呢啲農地有機會發展過，佢更加唔會理你啦。其實我哋政府做緊咩政策？點解你如果你話做工程，點解唔將呢啲錢？就去擺落去一啲用新發展區嘅模式，擺落去啲基已經有嘅實地上面，去到開拓新界嘅土地，用既有模式新發展區、新市鎮，唔係舊唔係新嘢嚟嘅，佢做緊添喎而家，點解唔得咧？即係我唔明白個概念係點解左搖右擺，佢要立論嘅時候就呢啲做緊嘅嘢好似都忘記曬，而又好似講到做呢啲工程就唔係工程嘅，做呢啲工程係冇工人嘅，振興唔到經濟嘅，佢講緊乜嘢咧？我真係聽唔明喎。 尋日林鄭月娥都另外仲有喺個報章嗰度咧講咗幾點嘅，包括咧佢就形容咧上屆政府係揼石仔造地，咁啊無以為繼。咁佢就講到咧，既然每次都打餐死啦，都不如咧係打餐大，一次過開拓1000-2000公頃土地。咁另外亦都提到咧，因為政治氣氛啊、保育意識強啊，咁啊令到一啲人咧同政府有對抗，所以又拖慢進度咁樣。點睇佢呢一啲講法？ 佢打餐大嗰個咧，我未必唔同意要。大幅拓地呢個亦都係我成日嘅倡議，所以點解我成日諗話，連軍用地都要同中央傾下，叫佢哋迪士尼嗰笪地丟空十年，點解唔用？我成日講呢啲嘢㗎，佢冇一次聽，佢唔好講呢啲啊！林鄭佢從來冇真係做過一樣嘢，佢唔係打鋪大，佢係淨係敢打大自然，就唔敢打大地產商，呢個真係打鋪大啦。點解？如果佢話打鋪大，我哋淨係講嗰啲地細咩？地產商手上囤積啊，最少1300公頃，有啲地產商話俾我聽唔止添啊，中地咧。中地嗰啲幾千公頃咧，都未計而家仲有900公頃懸而未決嘅丁屋地。 丁地，但嗰啲係咪零碎啲啊？即係填海就一塊完成。 唔會零碎，全部喺新界。我哋從來發展新市鎮咧，或者新發展區嘅模式咧，都係咁樣嘅，唔會有單一土地屬性嘅地嘅，一定係拼湊出嚟噶嘛。咁但係你只要劃咗一個範圍，大家要明個概念。規劃署劃咗個範圍，我哋發展呢度啦。 咁入面總有唔同嘅地，有啲係官地添㗎嘛，有啲可能私地，有啲可能係綠化地帶嘅邊陲可能要開拓等等，咁你整個規劃去做囉。咁點解唔諗呢啲既有嘅方法，咁樣唔係打鋪大咩？咁樣唔大面積咩？嗰度二千幾公頃㗎喎、軍用地放返少出嚟都好掂㗎喎，點解唔係打鋪大呢？高爾夫球場點解又唔打鋪大呢？即係你明唔明個政府係政策精神分裂㗎？即係講嚟講去，其實因應佢想做乜咪做乜囉。如果你打鋪大就唔好搞公私營合作，直頭同地產商講返，你啲地呢本身就係農地嚟嘅，你荒廢咁耐呢，我而家基於新發展區嘅規劃，所以要搵你收地，你照賠錢俾佢啫嘛，你唔係搶佢地喎、講到咩侵害私有產權，林鄭自己做發展局局長咁多年發緊夢㗎。 黃少堅最後 comment 講埋啦，頭先就講話有一啲人對抗拖慢進度，覺得而家開發土地難過以前好多咁樣。 呢個就藉口嚟嘅啫，老實講、我正話講嗰啲部分其實好多都係相對，起碼相對於明日大嶼爭議少嘅，而我哋都睇唔到我哋政府過去咧。要高舉環保嘅旗號咧，高舉得咁緊要，佢呢一刻咧突然間我嚟做開脱嘅藉口，我就覺得唔好充分咯，對林鄭嚟講。 好，唔該曬尹兆堅啦。尹兆堅咧就係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嚟嘅。頭先就講到咧，即係林鄭月娥特首咧喺尋日咧啲報章上面接受一啲嘅專訪，講到土地嘅問題嘅。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 至天晴同乾燥，內陸地區日夜温差較大，早晚稍涼，接近週末雲量增多，風勢較大。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汪明熙和刘国华。 先睇明报报道，政府消息透露，国泰董事会最快星期五之前公布重组方案，方案将会集中裁员和减薪，预料大幅裁减几千人，裁员的规模或者会同国泰的主要竞争对手新加坡航空早前裁员安排相似，当中以香港员工占绝大多数，机舱服务员大削超过一半，地勤、后勤支援和机师等亦都会被裁减。有关方案一旦获得董事会通过，将会即时落实。政府消息人士说，被裁员工所获得的赔偿预料会好过劳工法例要求，能够保住饭碗的机师和机舱服务员亦都要签新合约，更改部分聘用条件，管理层就要减薪，越高级减幅越大，其余员工不用减薪，但是明年或者会继续放无薪假。明报报道。 《東方日報》相關報導就引述消息話，國泰計劃裁走港龍所有員工，包括2000名機艙服務員以及大約500名機師，而國泰只是裁走1000多人，至於機場後勤就裁減大約1000人，詳情最快星期三公布裁員和國泰重組計劃詳情。國泰表示，9月的客運運力只是得正常運力的 9%， 國泰和港龍9月合共載客47000多人次，按年下跌 98.1%。 是《東方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消息人士透露，在剛剛過去的星期日停止開放的油麻地臨時檢測中心，有一名自愿檢測人士昨日初步確診，成為自10月10日起四間臨時檢測中心累計為超過16000人檢測當中唯一一個初步確診的個案。消息指，這名初步確診者病毒含量特高，到油麻地臨時檢測中心之前已經有輕微的病徵，但政府普通科門診診所星期六日关门，患者唯有向私家医生求医，但系未获安排检测，最终到临检中心检测。有传染病专家担心，下个星期重阳节连假，隐形患者检测无门，或者会喺社区播毒，呼吁政府提前制定好预案。大公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耗资大约1200亿元兴建嘅港珠澳大桥，2018年十月通车到而家，两年嚟日均车流量只有286架，至到4792架次，从未达到预测嘅最低目标。以车流量同埋车辆类别数据推算，扣除内地二月中到五月初实施免收桥费嘅政策，过去一年桥费收益只有大约9560万元人民币，但系大桥每年总营运开支就高达22亿元人民币，即系大桥收入只系及得开支嘅4.3%。苹果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星岛发电每年从新近落成公屋单位拨出的六字居销情惨淡，在今年推出柴湾蝶翠苑和青衣青富苑，涉及共4000伙，去货异常缓慢，拣楼三个半月已经邀请八成家庭客拣楼，但截至昨日只是售出大约四成单位，相余2000几伙未售，全部属于中小型单位。新建房委会委员的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预料，今年的销售进度受到疫情和经济下行等因素冲击，货尾很大机会需要首次留待出年再售。星岛报道。 信报报道，由多名流亡海外香港人成立的组织被封印，昨日在社交平台宣布，一名被警方以暴动罪拘捕而流亡德国的22岁中文大学女学生，这个月中收到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民局通知，正式获批政治庇护，并且取得为期三年的难民身份，成为反修例运动以来第一宗示威者在德国成功申请政治庇护的案件。被封亦透露，该名中大女学生在德国难民营居住的11个月期间，曾经因为情绪问题进出医院，亦都曾经遭难民营职员性侵，但未有透露详情。信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成报的社论说，受到新型肺炎影响，奖与基金的收入大减。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日前说是六合彩暂停影响，社评批评是厚颜无耻的讲法，因为政府绕过立法会程序，直接向该基金申请大约11亿元兴建检疫设施，是令到基金财政状况雪上加霜。社论说，奖与基金应该留给地区有需要的团体，而不是政府的提款机，政府有责任向奖券基金注资。成报社论。 明报社评话，政府考虑暂停一手楼空置税立法，值得商榷。疫情打击经济是不争事实，不过楼市并未出现显著下调。根据官方数字，一手私楼空置单位过去两年持续增加，当中除了豪宅，亦都有针对中产市场的一般单位。发展商睇好疫后楼市，留住啲货唔卖住嘅情况可能会变本加厉。社评话，政府打击囤积居奇，增加房屋供应，目标唔应该有变。明报社评。 星岛日报社论话，保就业计划下个月结束，失业率势将骤升，期盼旅游气泡同健康码尽早推行救经济，但要落实，疫情即使唔系归零，都要降至极低嘅水平，政府必须要使出更硬嘅招数，其中强制检测嘅范围，除咗轻微嘅病征者，仲应该扩大到出现病例嘅处所、群组同高危行业成员。星岛社论。 文汇报社评话，有报道指明日大屿计划可参考公司合营模式，以发债融资的方式发展，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社评指，解决本港土地供应短缺的问题迫在眉睫，需要以开放态度讨论，采纳各种短中长期的可行方案，但必须排除政治化的干扰，以免加重本港的深层次矛盾。文汇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时间够。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车龙好长噶，排到过晒筲箕湾港铁站噶，咁啊接近海防博物馆噶。重复多次，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好挤塞，龙尾就接近海防博物馆啦。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唔好行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啊，咁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啦。咁啊受交通意外影响，龙尾都好。在九龙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上桥位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而家挤塞，龙尾就在金巴伦道。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上桥位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金巴伦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在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就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 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象鼻山路去返荃景围，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挤塞，龙尾象山村。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车龙就喺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开心日报全新配搭，十月十九号开始有得听。 开心食啲乜？转型做今晚食啲乜？ 我哋接近听众， 各路大厨接受挑战。 究竟得50元，整唔整到色香味俱全嘅菜式呢？ 听住节目自有分晓。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 陈淑兰、林超荣、杜文蔚、黄桂林、刘莲、彪爷， 听开心日报，生活继续开心。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2020年10月20日食卫局称正研究就强制检测制定法律框架。 本港增15人确诊，一宗本地个案为帝苑酒店患者密切接触者。 林郑月娥称没听过内地填海造地助港。 泰国警方下令调查四间传媒及一个由反对派经营的社交专业。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14，继续翻翻嚟千禧年代，有萧乐文喺度啊。头先过去一个钟头咧，就讲到即系政府啦，就话系研究修订法例框架，系咪推呢一个嘅强制检测啊？有啲如果系一啲轻微病征嘅人士咧，据讲系咁啦。咁啊，另外咧亦都见到寻日报章咧都讲到林郑月娥嘅专访入边咧提到一啲造地嘅问题。咁头先亦都倾到咧有关于明日大屿啊等等嘅，你又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嘅。剛才就跟經民聯主席盧偉國談到一半，可能那個信號有些問題，繼續找回去談一談先。盧偉國早晨。 好，早晨，蕭立文，各位聽眾早晨。 是啊，剛才就談到一半， 繼 續講到那個庫房的問題，也都講到有些消息說發債啦，即是不是分十年入計那個工程開支那裡，那你就說因為始終工程呢就不是一兩年完了，因為都比較長時間，這個繼續講下去先。 我 們 經過這裡，因為剛才你 都提到啦，即如果說填海的成本是多少钱呢？咁现行做緊的两单啊，东中东的填海同埋机场三跑填海呢，其实都是讲緊1亿1公顷。咁而呢、這个中部水域填海呢，发展局都做过啲估算嘅。就当然因为呢填海呢不同的水域都可能嗰个都即係面对嘅问题都有唔同。但係讲緊呢大约系1亿3千万到一公顷。所以单以填海成本计啦，即係呢個中部水域填海，即係話明月大嶼計劃咧，就並非話要幾千億。咁但係問題就係點解話有幾千億呢？就係、是、可能因為上面你有土地之後，仲要各種基建啊，包括咧頭先講嘅即係成為一個重要交通網絡啊，會有鐵路啊、公路啊等等啦、橋啊咁啦。咁啊，仲有就係你上面你要起屋啊，各種嘅設施啊，成為新嘅商業中心啊，咁嗰度都要基建噶嘛。咁但係呢啲投放咧，就肯定唔係一兩年擺落去嘅。咁你係講緊係即係相當長嘅一路發展。咁啊嗱，就亦都睇翻另一個角度睇咧，就係話政府嘅投放咧，大家都明白係有一個咧係多重嘅效應嘅。用英文講咧就 multiplier effect。咁而每年咧，實際上香港特區政府擺落去公務工程咧，都講緊係即係超過1000億港元一年，咁當然有時即係因為拉布嘅問題啊，搞到批撥係時高時低啊，另一個問題啦。咁但係實際上過往4年咧，就大致上咧係講緊係 工務工程嘅批撥咧，差唔多係平均係一億千二億到千二億到一年嘅。咁所以你話喂，如果你話即係發展土地起屋啊、交通啊、住人啊、經濟活動啊，咁其實呢個投放係值得噶嘛。咁所以咧又唔係話一年抌曬嗰啲錢落去。咁所以呢個要有一個客觀嘅分析，同埋咧就對呢個問題咧就係、是。歷史證明咧，呢啲投放係值得嘅。咁、但係當然啦，有坊間都有各種嘅講法，話啊，有啲錢又未必定要直接喺庫房攞出嚟，係咪可以發債啊？或者有啲人講咧，甚至冇講係賣地花，都話未有土地咧，都可以先咧就俾啲發展商即係投，係嘛？即各種方式都可以。咁但係個最重要咧，就係話喺提振經濟啦，喺特別疫情之後咧，其實係。呢、一个嗰、那个重要个个效应咧，就系、是、都系要考虑之列咯。 嗯，好啊。咁另外咧就最后都想问一下啦，嚟紧向前看啦，财委会咧就已经有呢个明日大屿嗰个嘅项目上咗个议程嗰度啦。你估今次又即系审唔审议得切咧？ 嗱，因为即系其实系头先我哋讲咁多佢可能带来嘅。效益啊，即系土地嘅价值啦。咁其实就都未系一个最后定夺嘅。点解啊？因为而家财委会摆上议程嘅咧，其实都系讲嗰个可行性研究啫嘛。5亿5千万嘅可行性研究，因为咧呢个填海嘅工程上咧系相当复杂啦。咁因为我哋亦都要考虑嗰个对于生态有冇影响啊？如果系有，我哋有冇咩？緩解的措施啊等等，咁但係由於咧就呢一個撥款嘅建議咧，其實喺立法會已經過咗幾關噶啦，就其實喺即係發展事務委員會咧係通過咗，發展事務委員會搞嘅多場嘅聽證會咧，其實就係綜合媒體咧係支持聲音係相當大嘅，大過反對聲音啊，咁而公務小組亦都通過咗呢五億。5000万嘅研究撥款，就問題去到財委會最後攞撥款咯。咁所以而家究竟係幾時即係會擺上財委會去討論？就嗰個討論結果係點咧？當然我而家唔作即係預測啦。但係如果你以即平情而論，以咧喺發展事務委會討論同埋咧係多場聽證會嘅結論咧。其实大家都认为这个可行性研究呢是值得做的声音是大过话即是反对做研究的。 OK。好，唔该晒卢伟国。卢伟国呢就是经文联主席来的。咁刚才讲到呢那个的明日大屿前期研究拨款的申请呢就是摆了在而家议程的尾二啦。咁就是因为按照最新议程呢就是在嚟緊礼拜五的财委会呢会处理返上个即之前呢未处理的12项未完成审议的项目的。咁嚟緊睇住個情況，咁啊頭先咧，除咗講到明日大魚咧，都講到咧強制檢測嘅，咁啊因為尋日咧食衞局局長陳肇始咧都同一啲嘅醫護團體啦、醫療團體有見面嘅，咁啊見到咧有份尋日開會嘅林志源醫生咧都有打上嚟，早晨林志源， 早晨， 係咪你尋日都有份開會啊？係咪話？ 尋日都有嘅，其實尋日都唔少嘅醫療團體啊，同埋醫療集團啊去咗嘅。咁我見到啲報道咧，都話好似昨日開會上面就有啲意見咧，就大家意見分層，又好似話冇乜結論。不過咧，就可能大家睇漏咗一樣嘢咧，有個好重要嘅共識咧，就係有徵狀嘅都要去驗噶啦。即係你揾一個醫生話俾我知有徵狀唔使驗嘅，俾我睇下，其實冇嘅。咁所以呢個就係最重要嗰個共識。其實呢個唔係就係醫生嘅共識，市民都知嘅。香港市民都好清楚知道有徵狀就早啲要去驗一驗。咁只不過而家係點樣做嘅問題啫嘛。即係到底你常常話呢個強制係咩意思咧？個大家嘅責任去到邊處咧？咁嗱，如果你睇一睇就係我哋有徵狀嘅人士，佢早啲驗，而家點解唔驗咧？咁市民可能會覺得哇，要去攞個樽，然之後交個樽嘅時間又好大限制，咁呢啲可以優化嘅。另外就有啲人覺得僥倖心理啦，喂，應該唔關我事啩。咁其實如果個例真係而家冇例啦，首先亦都唔一定有例啦。如果真係有例嘅時候，影響到邊啲人咧？就影響一啲點都唔肯去驗，或者真係懶啊，唔想去驗，或者都有頭先所講僥倖心理嘅人士。就等於你，就影響唔到大部分人㗎，大部分人都會去做。大部分人都會去驗， 咁如果你即係譬如紅燈唔准過，唔准衝紅燈嘅時候，咁你唔會影響大部分嘅車㗎，你影響幾架衝紅燈嘅車嘅啫，一樣啫嘛。咁、但係個例咧，其實仲有一個作用咧，即係如果有嘅話，我又唔覺得一定係用例嘅方法，但係即係如果有咧，其實佢就係俾到醫生啦，同埋市民一個信息，就係嗱，而家呢個疫情底下咧，唔單止係你自己個人健康嘅問題，醫生嘅責任亦都唔係淨係對病人，係對整個社會嘅。咁嗱，而家唔係話等於你有個 cancer， 你可以醫可以唔醫，唔醫你自己事唔係，即係影響到成個社會嘅時候，咁你咪要去做咯。即係醫生都係，你唔好淨係諗住俾曬個病人佢話驗啊犯驗㗎啦，多數冇事咁就算咯。嗱，你自己小心喎，即係唔夠咯。即係你都要睇埋，喂，可能會影響到全個社會喎，不如真係驗一驗啦。即係其實我諗呢個先係最重要嗰個信息啦。其實成件事我覺得係咁樣嘅啫。 打電話就係林志源，因為有一個嘅特別交通消息啊。東區走廊往中環方向近嘉華國際中心有交通意外，嚴重擠塞，龍尾去到海防博物館嘅，影響到東區海底隧道往港島方向，實施間歇性封閉措施，龍尾咧係去到觀塘繞道近觀塘碼頭，駕駛人士請改行其他嘅道路。咁頭先咧都林志源都想問多少少啦，其實聽落。咁你應該係贊成做一個嘅係咪強制嘅檢測，或者作為醫生嚟講，你自己覺得係咪都有啲困難喺度啊？ 我就會贊成有個檢測，即係亦都係呼籲市民咧，即係有症狀早啲去睇醫生，已經早啲做檢測。你唔會遲啲檢測就會有病，都冇病嘅。如果係冇病，一早檢測就更加安心計啫。至於你係用唔用法例嘅方式咧，呢、這個仲係有待等政府去決定，同埋大家商討。咁但係你話我反唔反對呢，我覺得暫時你揾唔到個好嘅理據去反對呢一樣嘢嘅。即係所謂有啲人話，哇，你會唔會要將啲病人嘅私隱嘅資料係交咗俾政府呢？大家要知道呢，即係譬如喺一啲重大嘅傳染病問題上面呢，譬如 TB 啦、肺結核菌呢，而家我哋都要報嘅。而家一路幾十年嚟講都係要報上去嘅。即係唔存在話呢、這個啊，你可以唔報上去，冇呢樣嘢。咁咁而家你話呢個疫情，佢要做一樣嘢，唔係話要收集你啲資料上面，佢只係追你啫嘛，追你去驗。如果驗咗之後我冇嘢喎，咁嘅時候咁咪 OK 咯。其實係咁。 但醫生話多咗，可能同病人之間嗰個信任會有影響，可能擔心呢樣嘢。 你覺得會唔會？即係如果我病人睇咗好多年㗎啦，咁佢嚟睇我叫喂，不如做一做檢查啦，我好做啦，多數都話做嘅冇問題。如果佢話唔做嘅時候咧，佢話唔肯做，好忙，好唔得閒。咁你要同佢解釋啦，嗱呢個即係就影響你㗎，咁你都要做一做。咁到最後嘅時候，喂，我都唔係都冇法子喎，即係而家個例，而家如果真係有條例啊，你要驗㗎喇喎，咁咪反而你即係唔使驚話醫生好似強迫個病人去做啦，因為你真係跟個例你咪做囉，要做㗎嘛。即而家我哋都有㗎，譬如病人出嚟，醫生我想寫3日假紙，喂唔得㗎喎，你呢個病情真係寫唔到咁耐㗎喎，咁會唔會影響？你會唔會因為會影響嗰、那個？依個關係冇啦，我寫10日俾你唔得噶嘛。 好，唔該曬林志源醫生。林志源醫生咧就係醫護誠信同行嘅發言人嚟嘅，亦都係一位外科醫生嚟嘅。繼續爭取時間啦，聽下聽眾嘅電話，有羅先生喺電話隔離喎。早晨， 係、你好啊。 早晨，羅生，請講。 我本身都係一個醫生嚟嘅， 係私家醫生啊，你係 私家醫生嚟嘅。咁近呢幾日咧，見到有啲即係好似咩搶打流感針嘅呢個咁嘅情況咧，其實真係有少少啼笑皆非嘅。因為咧，大家唔好誤會咧，你打咗呢個流感針咧，你就可以預防埋呢個新冠肺炎啊，係唔會嘅，兩者係冇關係嘅。咁同埋咧，咁多年來咧，其實香港人普遍嚟講咧，係自己抗拒打呢個流感針嘅。譬如以醫管局為例啦，佢每年咧都免費為所有員工打針嘅。但係咧。嗰、那個 uptake rate 即係嗰個接受率咧，係好低嘅。喺醫生同護士嗰度咧，可能會高啲啦，有70%-80%啦。但係整體嚟講咧，有幾年咧，照我所知咧，佢哋嗰個接受率咧係低過50%嘅。咁我覺得咧，喺香港人咧，其實過去咁多個月咧，大家只要保持社交距離、戴口罩。適當咁戴口罩、勤洗手，其實你惹咗你能夠，你會惹到呢、這個呢、這個流感咧，機會其實係好低嘅。 羅生，你見到有幾多人嚟打？譬如你診所係咪都多得好緊要？大家都擔心又冬季流感高峰期啦，又新冠病毒啦，係咪咁啊？ 好多人啊，我自己本身就唔係好多即係、 即係流感針嘅，我自己本身。咁亦都唔係好多人嚟問我嘅，因為我自己係一個專科醫生嚟嘅，咁我唔係一啲普通科醫生嚟嘅。咁、但係咧，我嘅有一人打電話嚟問我，如果你係一個後生二三十歲，你冇呢個長期病患，你根本唔係嗰個高危嗰個群組，你根本上你而家就唔應該一窩蜂去打針，應該留翻啲針俾嗰啲高危嗰啲人。衛生署年年都講㗎啦，你五六十歲啊，你十歲留下啊，孕婦啊，長期病患呢啲人咧係應該打嘅，呢個係真嘅。不過咧，我哋香港係有足夠嘅針俾呢啲人㗎。咁而家點解會出現呢啲咁嘅湧去打？就係、有啲冇必要要打流感針嘅人去打啊嘛。嗱、我唔係話你唔係話你唔可以去打，我只不過係話咧喺而家呢一刻，大家唔好去搶針。留翻俾嗰啲有高危有需要嘅人打，一定有足夠針俾大家打嘅。咁同埋就算高危嗰啲群組，如果而家揾唔到針打，對大家都唔使驚㗎，因為嗰個流感係未嚟㗎。只要大家保持戴口罩、勤洗手、個人衛生、社交距離，你根本惹到呢個流感嘅機會其實真係唔係咁高㗎。 好多謝曬阿羅生，佢就話佢係一位即係醫生嚟嘅。咁另外再聽到位啊馬先生，馬先生早晨。 係早晨啊，早晨。 係請講啊。 我係一個普通人。 係。 啊，我亦都係一個六十幾歲嘅市民嚟嘅啫。 想講邊方面啊？你係。 我想讲咧就系、其实琴日话开会，领致到话要即系流感啊，即系冇啲针唔够。正如头先嗰位专科医生讲，其实嚟讲呢啲针系唔会令致到我哋个呢个即系叫。十九呢个嘅武汉肺炎咧，我觉得就叫做咁嚟讲咧，会有个免疫嘅系统嘅。 我哋叫新冠病毒啦， 呢个医生讲嘅系嘛？咁我哋只系嚟讲咧，会令至到即系普遍嘅流感咧，系会即系会有个免疫嘅啫。但系嚟讲，你哋睇下嘅记录，一年之内，其实我哋望翻之前嘅一年。我哋所有嘅即系流感咧，不嬲嘅流感咧，根本就大幅下降。 仲有十几度啫，马生。 嗱，点解咧？就系、香港人嚟讲咧，会自我保护，戴口罩成。咁另外嚟讲咧，点解嚟讲医生嚟讲唔喜欢？ 好啦，时间所限啦，马生，倾到呢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球累计超过4000万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超过111万人死亡。美国的疫情仍然是最严重，至今有820万人受到感染，超过22万人不治。病毒在美国全国加速扩散，过去一星期50个州之中，有48个州的新增确诊个案都上升，过去两星期39个州的入院人数上升。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时事节目访问的时候说，除非情况非常差，否则不建议实施全国封锁，希望采取公共卫生措施应对。北京新增一宗确诊新型肺炎的输入个案，27岁的女患者上个星期二从约旦坐飞机经土耳其和丹麦抵京，入境之后经海关检测无异常，送至隔离酒店观察。患者第二日出现发烧、头痛等的症状，转往医院就诊，其后多次病毒检测为阴性，身体出现病毒抗体阳性。昨日患者胸部电脑扫描影像检查出感染症状，病毒检测亦都呈阳性，证实确诊。 同一班機的密切接觸者已經集中隔離醫學觀察，未有身體異常報告。世界衛生組織說，目前已經有184個國家和地區加入新型冠狀病毒疫苗實施計劃。總幹事譚德塞說，更多國家有望公平有效地獲得疫苗。譚德塞在舉行的視像記者會說，隨著北半球冬季的到來，疫情已經進入令人擔憂的階段。歐洲和北美的每日新增病例正是急劇上升。在這種情況之下，各國政府應該充分利用已經被證明行之有效的綜合措施，壓制病毒傳播並且挽救生命。至今各國正是研發並且登記的候選疫苗共有198種，其中44種已經進入臨床試驗階段。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警告，美國和巴西出於自身安全需要，應該減少對中國進口商品的依賴。在探討疫情後兩國增加合作的視像峰會上，蓬佩奧說，中國大量參與兩國經濟構成巨大風險，美國和巴西擴大合作顯得重要。他說，美國和巴西可以增加貿易，減少在關鍵物品對中國的依賴，無論在兩年、五年或者十年之後，兩國人民將會更加安全，兩國將會更加繁榮。中國是巴西最大的貿易夥伴，購買大量巴西大豆和鐵礦石。巴西總統博爾索納羅還未決定是否按照美國政府的意願，禁止巴西電信公司從中國電信設備商華為購買 5G 設備。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日間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9度，吹和緩東北風。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早晚稍凉，接近周末云量增多，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 6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16点，跌25点，总成交金额76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03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97点，跌2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63.5升2元，美团点评256.8跌2.2，友邦保险78.2。是升六毫，阿里巴巴296.8跌四毫，中国平安84.65升4.5，药明生物197.1跌3.1，港交所366.0跌1.2，建设银行5.58是跌9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54，瑞士法郎0.91，加元1.319，人民币6.682。英镑兑美元1.295，欧元兑美元1.177，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659。日经平均指数报23601点，跌69点。港金现价报1759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2.76美元，卖出1903.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继续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东区走廊嘅。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嘅交通意外仍然系未清理好，咁而家严重挤塞，龙尾去到海防博物馆嘅，咁亦都影响到多条主要干道咧都系挤塞噶。咁因为影响到东隧咧去港岛方向挤塞，咁而家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系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噶。

翻翻嚟千禧年代，咁头先咧就倾过唔同嘅题目嘅，包括咧明日大屿啦，亦都有讲到咧，即系一啲怀疑系有即系新冠病毒嘅市民啊，系咪应该做一啲强制嘅检测咧？咁欢迎打嚟1872311咧，继续讲下你哋嘅意见嘅。电话旁边咧就系李先生，早晨， 早晨， 早晨，李先生，请讲。 其实都土地问题，我谂自九七后都熬咗咁多年，即系其实你话。填海咁，明日大屿咁样有争议，咁有争议之下系咪就由佢咧就唔倾咧？咁研究一下都好啊，即系总好过呢廿年就系好似一个循环咁样。跟住你话好多新界土地闲置土地咁，每次走去谂住发展。司法复核啊，咩安置啊，搞一大轮嘢，都系攞咗啲啲咁多土地出嚟。咁而即系反对嘅人，不如留翻啲精力，谂个方法，大家都 OK 好冇？即系有乜嘢嘢系大家唔会？譬如我，对出嘅系望住个山咁。哦，你话要起楼，你问我反唔反对？我梗系反对啦，我明明。绿草如茵咁，你突然间整等楼喺度咁，咁实有争议噶，实有人开心，有人唔开心噶。 钱系咪考虑咧？咁即系而家成日都话库房少咗好多啦，因为疫情要应付。 经济好嗰阵时，佢哋又反对，又话啲钱唔好咁嘥。经济唔好，你又话即系等于香港，香港成日讲话要增加税收，永远就系一个循环嚟嘅。经济好嗰阵时就话啊，你会推咗呢个通货膨胀。经济唔好嗰阵时啊，市民百上加斤，讲咗几廿年啦，又系一步都唔行嘅。 OK， 唔该晒李先生。佢又讲到即系明日大屿啦，听落去都系似乎支持咧继续发展嘅，应该系即系做呢一个计划嘅。电话旁边仲有陈女士，早晨，陈女士。 早晨，主持好，我姓陈嘅。 你好，陈女士，请讲。 系，咁我想问啦。啊！頭先我有聽啊，尹兆堅講嘅嘢嘅。咁問題我想問你，成日都話明日大屿係倒錢落海嘅。OK， 咁你成日話有大量嘅中地啊，又好啊，農地又好。咁我想問，我啲有冇成日提出過，如果我哋要收曬呢啲地方，要用幾錢咧？從來冇提過，淨係一路淨係話倒錢落海。我收晒佢要需时几耐几钱啦、啊？佢从来冇提过、啊。佢啲根本就系为反对而反对。你系想去收晒所有宗地有农地有，唔该你提个数目出嚟啦，俾个我哋市民去做比较啦。唔好净系一边话明日大屿净系倒钱落海啫。我净系知道明日大屿要做嘅个做紧几钱，我唔知道你要收呢啲要几钱、啊。咁你系咪当我啲市民白痴咧？ 但你自己整体担唔担心？即系香港如果真系搞明日大屿啦，长期都有一个负担喺度，会唔会啊？ 如果系下一代嚟紧嘅青年系有能力嘅，点会系负担啊？除非你哋根本而家呢班嘅下一代根本系冇能力咯。就算咁唔关系咪负担啫，佢哋自己都要住噶。 好啊，唔该晒陈女士。讲到明日大屿啦，都系觉得为未来都应该系继续做嘅咁。仲有梁女士，早晨，梁女士。 系啊，早晨啊。 系，请讲啊，梁女士。 我觉得咧，我觉得如果你话青年人而家成日讲大湾区啦，香港嘅青年如果下一代系冇地方住噶，去大湾区住咯。仲有， 即系直接翻内地住就唔搞填海啦。 而家系 sell 紧大湾区嘛。习主席都话叫啲年轻人翻去大湾区去发展噶啦，系咪先？咁仲有一样嘢，第二样，你话宗地咁多宗地，点解唔开啊？喂，一字咁浅啫，宗地新界嘅土地，咁跟住有话同地产商去联去做啦，发展啦。咁你啲钱咪益咗宗地嗰啲？新界嗰啲乡村嘅村民，你要俾钱噶嘛？即系不论你赔几多钱啊，去研究啊，点样去攞收你嘅地啊？咁你啲钱公帑系俾咗新界嗰啲人噶嘛？填海就唔同啦，填海就俾咗建筑商啊嘛，建筑商第一时间就系 哇几多亿啊，我都唔知唔记得几多亿啦。 嗯。 第一时间就是嗱，因为前期嘅研究啦，阿罗伟国话咧，前期嘅研究几多亿啊，千几亿啊？喂，嗰啲钱边个攞咗？ 五亿几 啊？ 五亿几？ 嗰啲钱边个攞咗啊？嗰啲钱边个攞咗啊？建筑商攞咯， 嗯， 买沙咯，咁跟住再真系要填。喂，你前期嘅研究，跟住话唔做，喂洗湿咗个头喎，唔做，继续做落去咯。咁嗰啲钱系公帑要咗边个？建筑商咯。 嗯，好，唔该晒梁女士讲到佢对明日大屿睇法，补充少少先啦。而家讲紧，譬如交易洲附近咧，发展一个人工岛啦。咁根据之前嘅资料，都系话，政府按住2018年9月个价格咧，初步粗略估计咧，就话总工程价嗰、那个造价咧系6240亿元。转一个题目同大家讲下啦。咁啊，见到其实新冠病毒咧疫情期间啦，六合彩都系暂停搞珠咗咧，系近8个月嘅，去到9月先至开始恢复翻啦。咁其实咧，而家譬如奖券基金咧，奖券基金系咩嚟嘅咧？本身都系主要系资助一啲嘅福利设施啦，等去兴建等等啦。咁呢段期间咧，就因为六合彩嘅投注额少咗咧，佢哋嘅收入都少咗好多。咁啊，见到咧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咧，之前就喺网志度讲啦，就话即系呢个社会安老嘅需求啦，包括安老院等等啦，都系。需求越嚟越增加啦，但系奖券基金咧嘅开支一方面大咗，但系六合彩嘅捐助咧少咗，咁啊令到成个基金咧就担心会好快会干塘。请一位嘉宾同我哋一齐倾下，有社福界立法会议员邵家俊，早晨。 早晨，早晨，你好。 早晨，邵家俊，点睇呢个讲法啊？罗志光就话惊即系奖券基金会干塘，因为六合彩嗰个捐助少咗。 其实呢个讲法咧就有啲不明所以，亦都有啲骇人听闻。因为呢即係我哋过往关心奖券基金呢，其实呢就係、是、过往嘅讨论问题係关于佢水浸啦，哇，或者係佢行政好慢啦，拨款好慢啦，令啲工程进展好慢啦。咁呢个慢呢，慢多嘅地步呢，係喺2017年呢审计处呢係出咗审计报告呢，係讲緊啲成个审批效率嘅。咁过往即係係关于呢啲嘅问题多啲，咁就好少会提到话干塘嘅问题。咁而事實上，乾塘嘅問題咧，係一個即係幾個因素加埋嘅一個偶然嚟嘅。即係你要明白，即係除咗阿羅志光所講嘅六合彩，即係暫停咗7个月，咁所以個投注額即係冇錢擺落去啦。第一個，第二個咧就係佢攞咗佢預留咗好多錢嚟起好多十億啊，即係差唔多我諗20几30亿嘅咧，係嚟起呢個小欖嘅嗰個超級院舍，同埋咧係嗰個檢疫中心嚇，咁預留咗差唔多有整整嘅20几30亿，咁嗰度係一件好大好大嘅數嚟嘅嚇。咁第三樣嘢就係成個今年咧佢哋破天荒地咧會起好多間院舍，同一年裏邊起19间院舍，咁平時啊講緊係可能起緊2三间院舍一年嚇，咁所以喺幾個因素加埋咧。就會出現咗有一種即係恐懼啊，即係可能會有一個乾塘嘅可能性。但係你三樣加埋曬先會出現呢個情況。咁而隨住社會即係恢復嘅話咧，六合彩一回歸正常，以香港人對六合彩嘅熱愛同埋投入，其實好快就會填翻個氹。即係所以係唔係真係話有一種乾塘嘅危險咧？咁樣即係我諗對好多人嚟講都係即係覺得佢係嚴重啦，咁樣。 即係你覺得都未必真係乾塘。頭先你提到有三個因素咧，其中一個因素就話今年係即係特別多一啲係咪安老院落成啊？係咪嚟緊其實都會有呢一個模式出現咧？因為越嚟越多安老院陸續落成啊，應付呢個人口老化需要，其實呢一個負擔係咪長期都會出現嘅可能？ 咁其實就我哋一直都話佢起得太慢嘅，咁佢自己羅志光喺福利事務委員會講過好多次嚇，咁。起一間安老院咧，大概由穩地到起好咧，可能要7年嘅時間。 嗯， 即係呢個已經係快㗎啦。再慢啲，當然有啲好 extreme 嘅例子啦，咁樣。咁人口老化呢個，大家都唔需要再證實啲咩嘢啦。咁咁而家我哋成日都話咧，安啲老人家排院舍排到死，係咪？每年有幾千個老人家係排緊嘅時候係死去。咁所以話多開老人院係一定係啱嘅，咁私人即係唔好倚重呢個私人安老院一定係啱嘅，咁所以我哋唔會批評佢話，喂點解開咁多啊咁樣，其實而家開翻嗰就算係起19间咧，都係追落後嘅啫，咁 不過我哋所以從來都冇怪話係開十九間，所以搞到佢好似啲錢緊張咁，唔係嘅問題。反而我哋批評嘅就係你攞咗個準用基金嚟搞呢一個檢疫中心咧，反而係不倫不類。因為準用基金由1965年6月開始出現，已經講明係做咩，就係、是、資助福利計劃嘅非經常開支同埋補助有限期嘅試驗計劃。而所謂福利開支咧，就真係有範圍嘅。佢個所謂嘅安老啊、福利支援啊、康復啊、家庭兒童啊、青少年啊、違法者啊、社區發展啊咁樣，就冇檢疫嘅，係咪？就唔關檢疫事嘅。咁亦都唔係話唔需要檢疫中心，但係當時已經批評啦，點解要喺獎券基金呢個户口度攞錢咧？係咪想為咗要方便繞過立法會？唔使我哋喺度檢疫計劃咁樣，於是乎就喺度即係繞過立法會，即係咁而家繞過完之後啦，咁你又話乾塘啦。咁所以神又系你，鬼又系你，就咁嘅意思啦。 阻一阻先，要读一个特别交通消息嘅。东区走廊往中环方向近嘉华国际中心有交通意外，严重挤塞，龙尾去到海防博物馆。咁影响到东区海底隧道往港岛方向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龙尾咧系去到观塘绕道近彩虹村啊。驾驶人士请改行其他道路。咁另外都想问翻啦，其实关于奖券基金啦，头先都讲到话，其实佢系用喺一个安老或者资助福利的用途方面，其实长远来讲是不是应该起这些这么多的老人院都是靠奖券基金，应不应该开拓其他方法呢？其实 就我翻查记录呢，就在2000年开始，2000年已经有记录呢，就是用奖券基金来开这个老人院的，咁来兴建老人院的，咁我自己没有大意见的，我觉得奖券基金本身即都是即係其實係政府一個户口嚟㗎啦，即係話就話係啲賭博嘅嗰啲部分啦。咁但係其實你知道嗰個主席就係社會福利處處長，嗰啲所有嘅委員咧，諮詢委員會嘅委員咧，都係勞福局委任嘅。咁基本上就係、是即係轉一轉個身，全部都係政府嘢嚟嘅啫。其實係個户口唔同，個名唔同啫。咁我覺得咧就即係冇我就唔會喺度咧就。即係執着喺話，究竟係應唔應該喂點解獎券唔係乜嘢咁樣嚇？咁即係其實你都明白，即係當時殖民地政府即係俾我哋香港人所謂合法嘅賭博，就係要有埋要附帶埋呢個獎券基金。 即係我意思係咪有其他方法可以令到穩定啲，唔係淨係靠一個基金咁啫？ 其實我想講話呢個本身呢個基金係好穩定嘅。香港人嘅賭博點會唔穩定啊？即係。好穩定啊，穩定地增長添啦，即係其實都話以前我哋討論緊嘅係水浸嘅問題，係太過緩慢，批得太過緩慢嘅問題。審計報告都鬧緊呢個問題，就唔使或者即係好似跟咗羅志剛嗰個邏輯，就話即係一乾塘啊，於是要注資啦，或者甚至乎應該要睇下邊個户口係更加穩妥啦，更加穩定啦咁樣。 OK， 好，唔该晒邵家俊。邵家俊咧就系社福界立法会议员啊，同佢倾到呢度。电话旁边咧有黄女士，早晨，黄女士。 早晨啊， 系，请讲啊。 我觉得政府咧将呢个社福咧推咗落去呢、这个奖券基金嗰度咧，系非常非常之荒谬嘅。政府嘅功能系乜嘢咧？政府嘅功能就系将我哋税收妥善分配嘛。妥善分配就系包括咗我哋后生嘅时候为社会努力。然后老嘅时候，政府又帮翻我哋嘛。我哋立咗嘅税，咁我哋老来都有啲帮助啊咁。但系我发觉咧，嗰、那个老人院咧，嗰、那个兴建咧少啦，慢啦。而老人家就多得快咗。咁咧就搞到而家社会咧，就好多老人家就好似，就算我妈咪都系噶，我妈咪等咗4年啦。等咗4年几啦。到而家都仲未曾入到老人院嘅。 而家咁点啊？住私人嘅私营嗰啲定系点啊？ 去咗私人咯。佢90几岁啦。都仲未入到啊。即系学头先啲人话斋咯，你真系咪要等到死咗先至排到你咧？ 不过头先咧，你 佢已经系。 是 sorry， 你剛才讲到话即系靠奖券基金起呢个安老院啦，咁 做主力咯， 不过即系而家佢就惊个问题就话惊系咪乾塘，不过头先邵家春嘅讲法就话其实本身都好稳阵嘅呢个基金都，反而水浸添咁。 佢哋嗱好多嘢噶噃，譬如好似